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哇塞，哇塞。 好，北上墳道回來，就今天很高興請到很多老友幫手，因為台長不在這裡，咁有阿 Josh 喺度係嘛， 係 咁仲有呢就係、是、第一次上嚟㗎 Hungry， 咁我成日叫做豪哥㗎，唔慣叫你做 Hungry， 係冇 咁講，咁呢就依然一把好難聽嘅聲音，我講緊我可能以後都係咁嘅聲，就仍然都係感冒啦，咁呢個禮拜就喺啱啱喺大陸返嚟啦，咁呢個禮拜仍然都係即係發覺原來做中國人真係好自豪啊，越嚟越自豪啊，咁點解呢，因為我哋又衝擊家樂福，其實我想講講先，我星期一真係喺家樂福㗎，咁喺上海嘅家樂福，咁、其實上海同廣州呢就冇乜事㗎、深圳都冇乜事， 反而冇乜事， 其實就淨係喺內陸嘅地方去搞啦、即係我喺星期一我去咗家樂福買啲嘢，喺上海我去咗我諗係第二間最大嘅嗰間喺龍之夢嗰度，即係龍之夢家樂福啦，最大嗰間就係喺上海嗰間叫古柏啦，咁其實幾間都冇乜事嘅，上海又真係冇咩事搞，咁就所以其實喺新聞度睇嗰啲大部分其實都係呢、這個即 係內陸啲嘅， 係武漢啊嗰啲咁搞囉，咁其實講少少關於家樂福啦，先講下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其實即係我有聽禮拜二阿譚教授嘅就係個節目呢，佢話即係大陸人好多時去家樂福呢，就因為即係好緊要呢，就因為家樂福啲嘢好平，咁其實我想糾正下呢，我呢樣嘢呢就應該即係以我嘅認知嚟講呢，就應該係錯嘅，即係從來都唔平嘅家樂福、其實 Walmart 都係一樣嘅，我諗大家都有呢個感受，就係、是、但其實就話即係譬如係以喺上海北京嚟講呢，去家樂福嘅重要性呢，就是、因為 你一個 status， 你一個 state， 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威㗎，其實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因為佢係真係方便嘅，因為你可以一次過可以買曬好多你需要嘅嘢，因為你即係如果有去過家樂福就知道所有家樂福都係唔淨止係買一般超級市場即係食嘅嘢啦，佢連呢、這個即係佢有啲範圍好似 HMV 咁㗎啦，即係賣 CD 啊，賣光碟啊，賣電係啊，仲有啲賣電器啊， 衫啊鞋啊， 賣書啊，賣鞋啊，咩渣嘢都有㗎嘛。咁所以就係一個即係一個方便囉。但係嗰啲嘢全部係從來都唔平㗎。即係譬如話你以買食物嚟講，喺入面嘅水果、蔬菜，因為我好清楚㗎，因為我喺上海我煮飯食啦，咁我買其實買餸啊嗰啲嘢呢，全部其實係貴過出面好多 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都係一個字，就係方便囉，即係如果你要貪平嘅，其實譬如話喺上海、北京嗰啲，你去返一般嗰啲即係菜市場啊嗰啲呢、其實係平好多㗎、即係可能係譬如買菜呢，可能係講緊即係三分一或者三分二嘅價錢，即係喺家樂福你搵到嘅價錢呢、你已經可以買到。咁所以其實平呢樣嘢呢，就即係我諗唔係一個原因嚟嘅。咁、所以就呢樣即係我想即係更正一下先囉。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即係返返我哋個主題呢，咁我哋今日有兩個主題嘅，其實咁我哋就因為最近港交會啦，咁我哋都即係聯想起即係中國每一年有多林林沈沈嘅展覽啦，咁所以我哋第一個主題呢就係點解搵阿 Hungry 上嚟呢，因為佢就即係你係咪賽車手嚟㗎？ 我唔係，我唔 係。你係咪賽車手啊？咁佢又同車好有關係嘅，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做咩嘅先？ 其實我之前就做車啦， 係 車嗰個類型嘅生意啦，咁就其實早四五年都係主要喺大陸跑多啦， 係 咁變咗就可能對國內嗰個車嗰個市場發展會熟少少啦。 賣車， 我哋嗰時都係啲經銷商啊或者代理商去做咯。 係賣一個品牌啊，抑或係即係賣？ 如果我自己做就我哋通常負責一個品牌啦。咁、公司當然有好多唔同品牌。 唔開得名㗎係咪應該？ 唔好開名。 OK， 就係 歐洲一日本車。 其實我好多車做過，歐洲車做過啦，韓國車都做過。 哦 ，OK， 哦但係就專注你，即係早幾年就專注都係做大陸市場。 係係係 嚇， 即係零一年開始已經做嘅，其實如果我冇記錯應該。 大陸銷售。 是大陸銷售、okay. 銷售啊市場推廣啊一路即係你知通常呢啲公司都唔會好多人乜都要做啲咁樣㗎啦其實都係。 係係係。咁、啊、所以就你就會即係我哋今日就係想講嘅就係車展啦、啊。係、啊。即係大陸嘅車展啦、啊、因為我真係唔熟㗎所以先搵你上嚟幫手啦。 冇問 題。即係你應該就會去過好多車展㗎喇。 去過。咁、啊、車展其實可能我哋喺香港感覺就因為香港就好少會做車展啦。 少啦。 因為其實香港每日做緊車展㗎嘛你去灣仔告士打路一行。基本上同佢哋行車展冇分別，基本上大部分嘅展廳，唔係 showroom 啦，都喺嗰度。 有分別，有分別嘅。告示打到嗰啲冇女仔噶嘛，係咪先？ 係咁， 啱唔啱先？你車展好多， 但係、哦、多幾多？ 車展係睇兩樣嘢噶嘛，即係唔係淨係睇車噶嘛？我有去過車展㗎，我去過廣州嘅車展，我係睇女噶嘛。 咁你見而家都係，譬如你而家你睇翻每年車展佢哋啲網上報道，咁其實。除了講新車之外其實佢好多相呢影嗰啲我哋所謂叫做model 啦 卡的 model 啦 嗰啲啦。 而家就好犀利㗎喎。 而家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 其實中港台呢係咪應該講呢香港就比較即係香港真係冇乜車展喎。咁但係台灣同大陸其實都多㗎台灣多唔多㗎 台灣有嘅台灣我嘅理解呢因為其實台灣第一佢個市場比較大啦。因為香港其實一年都係賣緊我哋講緊私家車都係賣三萬台鬆啲嘅啫喎。但台灣賣廿幾萬台咁台灣每年都有嘅，佢會有一個係做新車啦，有一個可能係做零件啦，或者係嗰啲維修嗰啲啦。咁啊，大陸就每個地方都會有，其實真係 每個地方都有。 係啊， 有乜嘢嚟？ 有車展咯， 有車展。 咁、因為佢有當，其實車展而家我哋喺國內個睇法就同可能同歐洲啊或者日本都有少少唔同，就係、是、話其實喺外國地方去睇車展就好似係感覺係類似真係去睇下有啲咩新產品啊，去睇下嗰啲嘢。咁國內而家其實呢幾年因為我玩落去啲車展，好似變咗一個點樣講啊，好似一個 supermarket 咁樣咯，啲大家嚟曬擺咁嚟睇啱啊買咁樣咯。 嗯， 就變咗會係咁樣咯。 唔係，但係係有可以攞到訂單嘅。 可以。 可以，即係同埋就係話嗱我諗係咪我想問一下啫，就係、是。即係譬如我去過一次呢、就係話好多品牌我都會見到嘅即係講緊歐洲啊日本啊國產啊都會見到。係咪會唔會有第二啲類型呢就係、是、譬如話集中係俾歐洲車牌嘅或者集中俾日本車牌嘅唔會㗎 我 應該。 我諗或者咁樣去講啦我諗如果你係車展如果我哋話真係喺國內啦每年去辦嘅真係去到你話同國際有級數嗰啲譬如我哋覺得喺全世界大嘅車展，譬如法蘭克福車展啦，或者係東京車展啦，咁譬如Geneva 啦，日本車展啦，如果呢啲類型我其實大陸就每年都會搞一次嘅，咁今年就啱啱喺北京搞啦，因為其實佢就如果呢種真係好多，基本上所有廠商都會參加嘅咧，就係、是每年會有一次，咁就係喺北京同上海卡拉做嘅，即係今年就北京。舊年就上海咁樣。 哦，咁樣㗎？ 係。 哦。 咁呢類型就係真係廠家會做㗎啦。譬如，因為其實呢幾年你見到，其實因為可能真係國內嘅市場好大咧，廠家都抌好多錢落去做個車展。我諗如果 咁大啦，而家應該就 如果你講， 如果係講市場 嘅，你喺佢個場地租金啊，佢哋嗰個成個佈局咧。講緊係可能做一個禮拜展期，可能一個廠商可能而家我估啊，使兩三千萬做我睇 人民幣 人民幣 你用人民幣計 係 嘩咁犀利㗎 嗱咁樣講啦我以前做過啦我哋唔好講得好遠啦我哋講03年啦佢一平方尺即係一平方米啦嘅租金 一平方米 係講緊係租$350即係成2000多港幣咁但係淨係做一個禮拜嘅啫 嘩真係好誇張喎、即係俾我哋一杯睇嘅展覽真係好誇張 即係我去成日都係譬如呢幾年我哋都會睇到㗎啦譬如北京車展又好上海車展都好各位媒體都會話已經係咪亞洲區最大型嘅車展啊咁樣因為其實佢哋做車展係好唔同因為其實好多嘅廠商其實佢哋自己有一條 team 嘅全世界飛去做車展嘅所有嘢係用係重複再去使用去做嘅 但應該一定係啦呢啲就 你會見到佢哋係好認真嘅譬如有啲歐洲廠商你見到係啲鬼佬嚟揼過車展個 頭好鋪啊即係譬如啲鋪費點樣啊嗰啲其實即係一定係有 team 嘅人去搞㗎 所以就係幾犀利嘅真係 咁喺北京就喺邊度啊？喺北京係。 北京今年又有少少唔同嘅，北京咧今年就嗱，其實一般咧，如果喺我哋所謂上海車展又好啦，北京車展都好啦，咁就上海車展咧就不嬲都係四月做嘅，北京車展就一般都係六月做嘅。但係點解我哋可能呢排睇新聞見到北京車展咧今年早咗喺四月份做咧？因為八月九號運， 又係奧運啦，一定啦。 早四個月之前咧就唔可以再即係喺四月到即係五月到八月就唔可以再有大型嘅展覽會喺北京搞，咁啊變咗今年就早咗喺四月做， 咁即系呢个月已经系噶啦。 其实而家做紧嘅，而家做紧做到下个礼拜一。系咁，同埋今年就换咗个展馆啦。OK， 即系之前 喺边度啊？ 今年个就近机场嘅，喺顺义区。 喺顺义区。 其实我哋落咗飞机之后，如果去都唔系远，十零分钟车应该去到顺义区、就是。就系呢个新展馆啦，同埋顺义区，我不嬲记得就系你沿住机场路到嗰度就最多别墅咯，有钱住嘅地方啊。王菲都好似有间别墅喺嗰度，我记得系咁、样。 以前系咪喺海淀噶？ 以前唔系，以前我哋喺东三环嘅，东三环近住。如果聽眾有去過咧，喺三月橋附近。如果你有去北京咧，有等大廈有個 Microsoft 個 local 嘅，跟住再前少少有等大廈有個寶馬嘅 local 嗰度附近，其實可以市中心嘅。 係。 咁啊，今年就搬咗出去，因為呢個新嘅展館，咁就去用啦。新展館有個好處嘅，佢個新展館就靚好多啦。咁但係都係大陸人嗰啲嘢啦，因為呢個展好似話呢個展覽會係第二次做，係第二個展。第二个展会去做嘅啫，咁就第一日去做，啲鬼佬啊，全部厂人嚟晒，啱啱就落雨，跟住就漏水。 哦 ，OK， 唔系呢个咧，其实好多大陆嘅新展馆咧， 系啊， 成日都有呢个问题嘅，即系无论以前喺广州嘅琶洲我已经试过。喺上海浦东嗰边上海乜鬼嘢展馆嗰个又系试过。 陆家嘴嗰度。 系啊，系啦，系啦，陆家嘴嗰度啦，系啦，系啦。 咁变咗就。啲鬼佬嚟到覺得嘩咁㗎真係。因為我睇返佢滴水滴得幾細㗎。不過佢而家好咗，而家唔係就咁擺個桶喺度接住啲水囉，有人企喺度抹，一滴落嚟就抹，一滴落嚟就抹囉。 唔係呢啲問題其實呢就新展館就一定會有㗎，因為有陣時因為你知道，因為佢係講緊幾十萬平方米呢，有陣時呢即係漏水呢同通常新展館都有好多都有㗎，其實就唔係話好奇怪㗎呢、這個。 我睇返新展館好笑，啲人話你漏水咁訪問返佢個展館啲人啦。咁佢话，其实佢冇谂过，原来嗰度北京会落雨。咁其实当年北京真系雨水比较少嘅，但系冇理由唔落雨嘅。嗱， 系啊，系啊，系啊，吓。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啲展馆即系譬如你，我听你讲话，即系譬如话，大家投放咁多资源落去咧，点解会摆五日咁少嘅？通常， 应该咁样去睇啦。我谂五日就可能你要睇下唔同嘅展览会啦。譬如如果好似而家北京做紧呢啲咧，佢开放俾公众可能系五日。咁佢之前會有啲叫專業觀眾啦，即係佢會開兩日或者三日，專業觀眾即係做緊車嘅人，即係譬如啲 dealer 啊或者 distributor 啊，咁仲會之前再開多一日或者兩日，可能係俾媒體咯。咁我哋會隔開其實，即係開幕就會跟住隔一日或者兩日媒體日，嗰啲媒體可以入去影啦。因為其實如果你哋去睇過，你都知其實係好鬼虛撼嘅啫。 係啊， 即係睇啲相咧，好似唔知點咁樣。 即係你意思就係 open to public 是就係五日。係。 吓、啊。咁譬如咁而家做喺北京嗰個都應該係我冇記錯好似 last 八日㗎嘛。 係。ok。 佢係五日 public， 跟住好似兩日係俾造車嘅同業啦。咁仲有一日就係開幕加 media day 囉，我哋所謂。咁就會錯返開個時間段。 其實五到八日我即係我都會覺得係唔係太長嗰種時間。 其實唔係長嘅話， 即係啲勞師動眾咧搞，你知車展係真係嚇。 因為你係其實幾 好大型嘅展覽嚟㗎嘛。 Positive 嘅其實真係，因為你其實你開個展之前你做 set up， 講緊快嘅都要做四至五日。咁你跟住都係 run 五日啊或者七日到，其實唔 effective 嘅。咁但係當然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可能即係。好多展覽都會喺國外做啦，咁變咗佢啲即係好啲嘅展覽館，其實佢個期都好難度到好長俾你。你諗下，其實一年得幾廿得五廿零個禮拜，你每個頭搭尾，即係譬如由你俾你入場裝做拆，咁你頭搭尾可能已經搞兩個禮拜，咁變咗如果你大型嘅展館，其實你一年都可能係做廿零個到好似咁，即係廿零個展覽館。 好勁㗎喎！你一年做廿零個就已經好犀利。 係啊， 就差唔多年係塞到滿曬。 係啊，即係譬如你見而家好似譬如南邊啦，譬如琶洲咯，琶洲嘅展覽館，我見過真係叫差唔多係最大，佢好似係亞洲最大嘅展館。 你講緊廣州嘅琶洲？ 琶洲嗰個應該係，應該係全亞洲最大嘅。因為佢嗰個展館亦都係我第一次見做汽車嘅展覽會。 而个拖头都可以使佢失 误。所以我就系话嗱，即系我头先听阿 Henry 讲就系话，我哋 off mic 都嗲过两句咋。你话每年最大嗰个车展就喺上海北京噶嘛？但我去过嗰次咧就 系 喺广州嘅。咁就所以我就觉得哇，广州嗰个真系好鬼大喎。 其实广州 咁，所以我就成日以为啊，应该系咪最大嘅车展就喺广州咧？咁样，因为同埋就系好多我知道好多，即系譬如丰田啊，即系日本车厂嗰啲，佢哋个生产基地又系喺翻晒南边呢边噶嘛。咁所以，但系即系听你讲就系、是。在上海北京那個反而是最大的。 是如果你說你要看呢，因為其實廣州它有個比較特別的方式，南邊始終華南地區它經濟發展比較早，咁佢買車能力亦都係比較強，咁同埋頭先你要講啱，其實因為其實而家佢生產汽車咁計啦，佢廣州咁最少我知啊，本田啦，豐田啦，同埋日產啦，都會喺其實花都度佢有生產線嘅， 係咯， 即係本田就唔係啦，本田就係近住東站嗰邊啦，因為佢比較早啦， 同埋珠海都有好似係嘛，珠海我記得珠海係邊間車廠啊？ 海南岛你讲下应该系 嘛？ 海南岛 可能我记错。 海南岛或者同万事德合作咯，但系而家佢就冇啦，万事抽翻出嚟喺南京做啦。咁佢自己用翻自己嘅品牌继续做车，咁变咗你喺广州做车展咧，呢三间厂咧就冇理由唔 support 嘅啦。 系， 所以你会见到都好犀利噶。 同埋系 ，sorry， 我想问咧，买车个心态，我少少觉得北方人，即系譬如就算浙江嗰边啦，江浙嗰边啲人咧，佢哋。好似使錢去買靚車多，即係廣東人比較點樣講？佢唔係廣東人唔係冇錢，但係咧佢唔會太豪有啲嘢，即係相對北方啊，或者浙江嗰邊啊。 我呢、這個啊，呢、這個我真係唔敢講喎。 其實你可以咁樣去睇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會咁睇嘅。嗰時我哋做咁，譬如華南市場，華南市場佢人個消費模式係比較，因為佢早開始去消費呢樣嘢啦。第一，佢係比較成熟。第二佢其實你如果你純粹講做車嘅消費咧，南邊人個消費模式係類似香港人嘅，比較制嘅。 即係就算你見著衫都係㗎，即係廣東人咧，佢好有錢咧，佢可能著衫都唔會。你去上海、浙江唔係㗎嘛，佢哋哇真係都排頭好勁㗎嘛。即係我仲有一樣嘢，我有一次去唐山我去飲啦，哇好嚴重喎、 啊，即 係冇諗過，哇我唐山我見到。好多靚車喎 ,Ferrari 都兩架喎，好似我啲 friend 都擺酒啦 ,Maserati 乜鬼都有喎 ,Maserati, 但係喺唐山揸嗰啲，我唔揸嗰啲車嚟做乜。 我都有，我呢个我都有个笑话㗎即係我嗰陣时呢我九十年代嘅时候呢我就即係我唔系做车嘅咁我喺间制作公司度做啦就做啲影视制作嗰啲啦。咁我其中因为我嗰个呢就係、是、我间公司系日本资金嘅唔讲边间啦咁然之后跟住呢就佢哋就系日本同香港资金。咁我香港嗰边嗰个大老细呢佢其中一间附属公司呢就系、是、Henry 实知嘅就系咩进啊即系法拉利啊。 哦， 吓， 就后屘例 X 或者 X 进啦， 系啦，例 X 或者 X 进啦，即系牛哥教嗰啲，哇，真系学嘢学得快，你真 听得多嘅，听得多。 咁咧就咁嗰时我哋就属于即系姊妹公司咁样咯。咁我九十年代咧，我就试过做嗰个 project 咧就好有趣嘅，就系第一架法拉利就上卖去北京。 系， 我唔记得九几年啦，系好迟噶，其实真系唔系好早嘅时候就开始有法拉利嘅。 吓， 咁嗰次就做到好大噶，即系所有啲即系官方嘅报纸啦，全部卖晒啦，咁然之后就喺呢个人民大会堂嗰度交收啦。 系， 咁嗰条友仔咧就一个富豪嚟嘅，我唔记得咩名啦。 姓李嘅。 考下人哋先，咁但系总之我就记佢身形。点解咁记佢身形咧？就系、是、咧，因为佢好矮嘅。 嗯嗯。 咁跟住然之后咧。嗰條友做完嗰次大 show 之後呢唔知唔夠三個月到呢聽聞呢佢架法拉利呢就賣咗啦。因為點解呢佢係揸唔到。咁佢就 feedback 返俾我哋兩個原因。佢就係因為當年呢喺北京嘅路呢係冇而家咁好啦。咁你知法拉利啲車底板好低㗎嘛。咁所以就成日冚底板啦。咁同埋呢就話呢佢就第二個原因就係呢佢話佢大部分時間呢都係俾個司機揸。咁你知大佬啊揸架法拉利冇理由搵個司機揸你坐喺隔離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佢就覺得好冇癮囉即係佢成佢揸唔到啊。即係你知因為坐到好低㗎嘛。 坐到好低。 係啦咁所以佢就覺得好麻煩囉。咁呢個一個笑話嚟嘅。咁就而家就通街都法拉利啦即係而家我所知嘅就係、是、即係嗰時 X 進呢喺香港做呢即係一年呢係賣如果我諗我唔知阿 Henry 可以糾正我啦，我唔知有冇錯，即係我聽翻我啲姊妹公司同事講，一年都係賣嗰十架八架到嘅啫。咁但係咧，而家今時今日喺上海咧，每一個月咧都可能賣到十幾架， 賣到嘅 係好誇張嘅。 即係譬如你頭先講阿拜禮咁講，譬如有啲朋友都而家做緊啦，其實而家大陸嘅，我上次同佢傾開，佢淨係拜禮呢個品牌一年都賣百松啲價嘅，咁其實係可以再賣多啲嘅。問題係而家係你即係佢冇貨交俾你咁解啫，即其實可能賣係唔止嘅，可能係交車都交百幾。 佢仲有喎，佢係幾好咧？就係咧，佢連即係你知一般唔係好賣得嘅嗰陣時喺香港，因為快你咧係同埋領先啦，同埋呢個Fiat 啦，同埋呢個 Maserati 啦。但 Maserati 同 Lancia 咧喺大陸咧都賣得下嘅，我聽過啲舊同事講嘅。 有 喺北方係有人買嘅。 其實頭先翻翻去阿 Josh 講嗰個 issue 就係話，其實你會感覺到啲人買車嗰個概念唔同，因為其實即係大陸實在太大，我哋唔可以用香港嘅思維去諗。 係啊，啱啱 一個地方佢嗰種消費模式唔同，即係譬如南邊，我哋會見得多比較多日本車咯。 冇錯， 因為南邊啲人中意用日本車嘅。係啊，咁但係譬如我哋去到北京，譬如我甚至上海做嘢咁樣，北京啲人係中意揸歐洲車嘅，譬如大眾啦， 哦， 譬如可能係奧迪啦，呢啲車。 哦，奧迪就好， 奧迪就好 好 popular 噶啦，好犀利，係喺大陸係好犀利。 因為你譬如奧迪，淨係政府同你買都唔得掂啊，大佬真 係。係啊，同埋我都同意，譬如話你買架領先嘅，喂，即係香港就無用武之地，但係你喂喺北方嘅，你川州過省，哇，揸領先真係即係好有越野賽 feel 啦，係咪先？ 因為而家佢成個公路網發展得比較成熟，又唔似十幾年前，十幾年前只係沿海地區。 係啊，係啊， 即係十幾年前，我見到佢成都坐車去，你都真係幾攞命。如果唔係坐火車去咁話，咁而家其實好多路都好靚啦，啲公路嚇。咁變咗就其實佢用車嘅條件會多嘅，即係同香港唔同。香港而家其實你真係啲人買翻嚟都唔係點揸，點講坦白講嗰句真係。咁但係個有嗰個情況同埋佢個 market 真係好大，因為譬如我今日我睇翻啲資料，原來計生產汽車嚟計，大陸已經差唔多今年可以有機會排到第二。 全球， 佢一年可以生產嘅汽車加銷售係講緊係去到今年有機會去到1000万台。 唔計啊，係啊， 咁係好犀利嘅。咁同埋呢種消費都係，我諗都係呢幾年可以發展嘅。即係其實好多人嗰陣時都未係會去買架私家車揸，都可能係揸摩托車啦。咁當然而家嚟好多地方，譬如廣州都唔俾揸摩托車啦。咁有啲人開始會轉入去換私家車。 四個轆啦， 係啦。 我記得早一兩年，即係我聽過嘅 figure 就係一年大約係即係直情即係講緊中國嘅銷售大約係300几万架。我諗而家係唔止 嘅。佢每年係相對數字， 呢個數字係好犀利，好犀利。 是啊，即是很夸张的，我如果他生产到他又卖到的话是很犀利。 所以其实是不是应该就是全球，所以其实现在譬如说即是在大陆的车展其实是讲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就即是那个重要性应该都挺大 的。我这个绝对因为其实他跟美国和日本有少少不同，即是譬如美国和日本都是现在讲的是生产汽车的大国， 是 但是美国和日本都会有自己的品牌，即係譬如丰田啦，譬如本田啦，譬如你話通用汽車啦，即係通用啊，當然通用啊，佳士啊，佢都有自己品牌咯。但係你喺大陸就其實佢生產車好多。 喂，唔係喎，呢樣嘢我都想你，喂，我都想你講下，即係你應該，我都想問，而家大陸係有自己品牌 嘅，係。 咁但係你嗰個話即係冇所謂冇自己嘅品牌係點樣一回事？ 可唔可以講下？你明白其實佢其實即係你話國內嘅生產汽車好多，其實同任何產品一樣嘅啫，因為第一佢個內銷市場係有嘅，咁同埋其實你呢幾年嘅競開，佢其實佢有啲車可以出口嘅，其實係。 哦，呢樣我都想講啊，就係其實佢反而好多出口喎， 出口而家要去俄羅斯咯， 俄羅斯同埋 東歐 中美洲都 已經，非洲都多嘅，其實 非洲更加多咯， 去嗰啲咩加納啊，即係睇波先知嘅， 即係就唔係去一啲主要大市場啦，就係去翻呢啲啦， 嚇東南亞就可能係 因為平啊，係咪應該？ 應該係，因為我有問過價， 有競爭力㗎嘛。 佢嗰啲出口價仲平過本地買好多㗎嘛。 一定啦， 大 即係如果你日本同美國同佢困就 係啦。但係佢部機冇問題喎，我諗佢最多出事嗰啲係個電動槍啊，玩都玩唔喐啊，個sensor玩下壞埋。 呢啲好小事啫，即係 行得 咯， 但 係行嘅啫，跑去非洲。 當佢平嘅時候，就好似同我哋屋企用 DVD 機一樣，5嚿水一部。 咁你坏咗咪买个部咯。 同埋佢开始我知道有啲牌子系比较好啲嘅，有啲啊真系去非洲嘅啫。 唔系，其实我好有兴趣知就系话，即系佢嗰个嗱，但系我呢样我因为我唔系太熟啊，但系即系譬如我又用即系手机个 concept 啊，就系你知道手机嘅大陆都而家都有好多品牌啦，吓乜鬼都有噶啦。咁但系佢嗰啲所谓系佢嘅品牌嗰啲咧，其实嗰啲开发咧全部系抄嘅啫嘛。咁其实车系咪同即系手机有相类似嘅情况咧？ 睇两种啦，譬如如果你话即系佢话仲要做翻国内自己品牌嘅，譬如即系我哋讲系驾驶正路品牌啦，譬如红旗咁计啦。咁红旗呢个就好出名啦，品牌。咁而家都继续有生产嘅。咁但系红旗，我上次喺深圳坐过一架，就而家佢哋嘅旗舰车嚟嘅 HQ3。咁就系等于架咩车咁大架咧？等于架佳美咁上下大架啦。OK， 咁系几靓嘅架车。但系佢嗰个车其实系咩咧？系一架旧款嘅 Lexus。 哦、 塞落去转咗个壳， 系啊， 但 engine 都系 ，engine 都系，系上一代凌志嘅技术，但佢有一样嘢系自己发明，佢有个夜视装置嘅，即系夜晚真系冇街灯咧，你熄埋里边咧，你佢有个嘢咧，唔知系航天部发展啊，定边鬼部发展嘅你？ 唔系，我就系成日会喺街咧见到好多，即系好多大陆品牌嗰啲车咧，我曾经见过有啲七人车咧就好似 Toyota 嗰啲嘅， 系 咁但即系其实佢所谓讲紧嗰啲佢嘅品牌，大部分其实都系。 是的，其实同埋如果你话真系，我哋呢几年见到佢嗰所谓嘅品牌，譬如我哋比较熟，可能系奇瑞啊、吉利呢啲品牌咁。咁其实而家佢哋做紧嘅车都系一啲比较细架嘅车， 即系有啲就似丰田，有啲又似福士啊。我成日见到啲好多啲咁嘅情况。 因为其实呢啲都系嘅，即系我谂都唔系净系喺车度出现嘅，手机都呢啲个样都好似。 系咯，唔系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架车嘅灵魂啦。即系譬如个 engine。其实大陆有冇真系自己开发 engine 嘅？ 而家我就应该有嘅，但你话系咪开发到一啲好大 CC 就未必有，因为其实譬如头先，譬如阿郑上次都话，即系其实过去见过啲国产，譬如 QQ 啊、奥拓啊啲好微型车咯，所谓 OK， 咁佢哋都系围住系1000到1300cc 度，我咁呢啲发动机就应该可能系可以自己发展到，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成3000cc 啊以上嘅发动机，因为个开发成本我谂系相对嚟讲比较贵。咁都可能仲係合作緊，即係喺買一啲舊嘅技術返嚟，或者買咗人哋唔生產嗰個返嚟自己再改良囉，呢個會有。 因為我聯想一樣嘢，我成日都諗㗎，即係我想問多你一個問題。譬如以你嘅觀察呢，你會覺得嗱，你知道啦，一級方程式上海而家都有條 track 啦，其中一站啦。咁你知即係 Formula One 其實鬥咩啫？就鬥 engine 嘅咋嘛。 冇錯， 即係豐田有一部，寶馬一部 ，Benz 有一部。你估第可见嘅将来会唔会有个大陆 team 咧？ 呢个我谂而家都系发展到都系有同冇嘅阶段啫。而家大家都开始由冇 车，以你嘅睇法， 我谂难咯，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系有睇 Formula One 嘅话，其实佢嗰种要求系几高嘅，即系譬如你要自己有条 track， 即系呢啲大陆做到 啊。佢有 track 啦， 你要自己有风洞去试你啲车，你嘅 parts， 咁同埋钱嘅投入系好犀利。咁当然你话如果要烧银纸嘅话，咁大陆系绝对有能力嘅，我就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要去做嘅话，呢啲人唔多咯。就算你话日本仔去做，日本仔而家最叻做都系做胎啫嘛，即系 Formula One 佢好一条 team 都用日本嘅车胎，咁佢都系去到有呢、這个啦，或者之前本田会有啦 ，OK。 系啊， 咁我日本人都要 好多年 先得，咁中国人又得唔得？我唔敢话唔得，即系火箭都上咗上天， 系咯系咯系咯， 都有可能啊！但系问题系咪会向呢个方向发展先？其实就 系 OK， 唔系因为而家嗰个汽车业即系喺大陆，其实系真系即系你睇可见嘅将来，因为有一个庞大嘅内销市场，佢系真系有得发展。 我绝对，你贵价又好，平价嘅车都市场都好犀利。 系啊，因为而家成个方向其实系唔同咗，因为我记得即系譬如朱镕基年代，佢引入好多即系外资嘅车厂入嚟，即系做生产。其实嗰阵时嗰个原意咧。就係亦都係一個世界工廠嘅原意，就係早期嘅時候係希望就係話喺大陸做生產，跟住然之後大部分應該出口嘅。但係而家慢慢做落咧，個市場就已經轉變曬，即係其實根本就係因為好多車其實大部分都係內銷嘅，即係譬如話只係話啊，近年就會多咗好多係出口東歐啊、出口啊嗰啲，但係你而家就變咗一個即係內銷市場有一個主係一個主要大嘅市場。其实嗰、那个即系应该系可以帮到个中国嗰个汽车业可以， 最多 可以稳定咁样发展。 最主要点解要同外资车商合作，就因为其实如果我冇理解错，因为 吸技术咯， 因为入咗去世贸之后，一定要开放个市场啊嘛。 系啊， 咁如果你仲系自己 做你自己嘅品牌嘅车嘅话，当你一开放市场一定死嘅。咁而家你又做得大嘅都系所有都系外资嘅车入嚟，同国内嘅车都合作啫嘛。譬如同一汽啊、同上汽啊、同广汽合作啫嘛。咁变咗就你咁样做，反而会可以帮到佢嘅技术咯。咁你而家你慢慢见到佢都开始自己都话做啲车出嚟咯。当然你话冇人买，咁我就唔敢讲啊，坦白讲嗰句啫。但系个方向就一定系咁样走噶啦。 同埋咪顾客心理啊，即系有钱。想买靓车嗰啲中国大陆人咧，佢梗系买外国。 但系又咁噃，即系我嘅观察就系咧，你入门啊或者年青一代啲，你知唔系个咁有钱啊？国产车又几受欢迎噶，即系我唔知有冇睇错。QQ 啦 ，QQ 直情系唔使讲添啦。同埋而家有几只车仔咧，即系未死啊名我噏唔到啊。但系即系你见到其实系两边都有发展噶。 哦，有 即系你大款嗰啲啊，梗系用大款啊，梗系欧洲车啦。 啊，同中国人救咗好多车厂啊，例如 Ford 咧， 系啦，系啊，系啊。 我啲美国 friend。就梗係揀丰田先至諗買 Ford 嘅。係啊 係。 美國嗰邊已經萎縮 了。唔係啊，福士我都覺得救一救佢㗎。 我福士一樣 㗎啦。絕對係㗎、福士如果你冇大陸市場其實。 係啊。 sell 咗好耐啦。 福士如果我冇記錯啊，因為福士差唔多係應該係最早入去合作㗎，應該係七九年嗰時候合作㗎啦。嗰時應該係喺上海做 Santana 啦、如果大家去過、上海搭到啲的士全部都有。 係啦、而家都仲有，而家都仲有。係啊。 咁呢幾年就又回返啲啦，但早幾年最犀利嗰時候佢試過好似福士間廠一年賺嘅錢有九成喺中國翻嚟。佢間廠 標誌都好緊要啊，即係又係早入㗎嘛。所以香港唔係好多人追。係 啊，所以其實救返好多歐洲啲二三流品牌㗎。 譬如標誌或者標誌佢係入去廣州做到跟住執咗，跟住而家本田執咗返嚟做啦，跟住又再入嚟再做過，即係死完再嚟過啫。即係我都呢個市場真係好犀利。咁但係你講返如果買車就我哋可以咁樣去睇呢，有啲平價車啊，即係譬如而家兩三萬蚊都有一架啦，都會好多地方買呢。我諗同國內佢地方大呢，每個地方嘅經濟能力唔同有關。即係譬如有廣西，我唔知係咪一啲比較窮嘅地方，咁佢可能去到呢方面嘅車個需求會比較大。咁你譬如北京、上海或者你 even 浙江啦，浙江而家賣高價車係最犀利嘅地方。 係啊，好少係啦。 浙江我 因為有溫州人有台州人喎。 我睇過啲 Bigger 啦，譬如佢而家去譬如比較上一檔次嘅德國車，德國嘅進口車又好，或者 even 而家你知寶馬同 Benz 都國產㗎啦。杭州好犀利嘅，佢好多品牌係全國賣第一嘅。但杭州係一個咩地方？好似我記得個人口好似同香港都差唔多多啫嘛。 杭州係啊，應該都係。 係啊，但係佢賣個數量係好驚嘅。 但係有冇車展嘅杭州？ 杭州有，杭州每年都有嘅。 其實係咪每一個即係好多城市其實自己都有啲細型少少嘅車？ 係啊係啊，即係揾錢㗎嘛，做車展基本上真係。即係你個 organizer 又好，或者係去參加人都好。因為其實我哋個佢哋嘅概念就係、是，譬如北京或者上海車點解每年你話睇新聞話啲貴價嘅車，譬如幾百萬一架嘅車係可以賣到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做嗰陣時咧，我哋買嗰啲車都講係四五百萬一台 at least 嘅。你見啲人咧係點樣咧？佢直頭係當嗰度好似一個家樂福咁樣，即係咩原理咧？即係攞即係 買三架咁樣係嘛？ 其實其實佢哋係點樣咧？我三架我啲伙計好簡單啫。我話其實即係如果我喺北京，我要睇曬，譬如假設啦，譬如我要睇Rolls Royce， 我要睇 Bentley， 我要睇法拉利。甚至我要喺 Benz 寶馬，我要去五六個展廳㗎嘛，北京都幾大㗎嘛。咁但係你一做到呢啲車展呢，你就會發覺到呢，其實睇到㗎，譬如北京車展頭嘅人一定係北京人嚟睇，而嗰啲人係真係好似家樂福啦 ,one stop by, 嚟睇佢行幾個館㗎嘛。咁嗰時 但佢真係買㗎。 買點解唔買？ 哇，真係誇張。 買完之後嗰時間我啲夥計啦，總之冇講咁多，因為通常呢啲車嘅 booth 咧係唔係一種開放式嘅，係會圍曬玻璃嘅。因為如果唔係咧，架車我唔擺唔到兩架已經融咗俾佢。 喂，咁你招呼呢啲大款咧，即係賣車大陸咧，即係係咪好似香港咁就要陪下佢啊 ？Morning Drive 啊，整翻個。 其實唔需要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頭先我哋講過買到呢啲咁貴價錢嘅車咧，就算大陸而家我哋識所謂有錢嘅人啦 ，OK。其實佢哋都未消費過呢樣嘢嘅，咁變咗係點樣呢？ 但佢都要試車㗎。 唔使試㗎。 唔係話。 問題喺邊度呢？因為第一，佢見到我哋國內啲同事呢就好招職嘅。但譬如一見到我哋呢啲嚟呢，一聽我哋講過。 實招啦。 就知道我哋香港嚟㗎嘛。咁知道我哋香港嚟就死啦，自己未用過呢啲嘢，個心係怯啦。 虛心啲㗎。 跟住就同你講嘢係好客氣㗎。你一講呢啲即係唔湯唔水嗰啲國語呢，佢對你好客氣㗎。 即係你又用啲technical terms 嚟彈爆佢。 因為佢有次一件事，但佢都驚你 覺得佢唔識嘢啊嘛，因為佢都唔識呢樣嘢啊嘛，其實。咁跟住你咪開始問佢想點樣買啊？咁我哋嗰時最中意嘅做法就係有咩死貨，唔係有咩死貨嘅，有啲咩顏色。 係啦，唔使咁喎。 有啲顏色唔係咁受歡迎嘅，咪盡量推佢哋買咗佢算咯。咁呢種係一種咁嘅消費，同埋佢咧成日都會覺得係你喺香港上嚟，你買呢啲嘢，咁你一定識好多嘢嘅。咁我咁佢有時會問你襟唔襟用啊？咁我襟唔襟用，其實對你嚟講冇乜關係啦。因為我有時都會問佢哋，即係譬如話你揀車想揀咩顏色啊？咁佢會問你咧話你講我邊架車啊？我話譬如寶馬啦，寶馬哦，寶馬邊個系列啊？七系列啦、啊。我話譬如七系啦，喂，七系我六架喎、啊。我你買咁多架嚟做咩？ 六架寶馬， 佢哋有啲人係癲起上嚟，係因為可能佢同香港用車條件唔同啊。 即係好似我哋買車仔啊， 即係有地方擺咯， 火柴盒嗰啲。 即係可能佢係每英轉買一架噶，七零一架，七三五一架，七四零一架，七五零一架，七六零一架咁樣買。 懶係收藏家嚟。 咁佢哋就會係咁樣咯。咁同埋佢哋，因為佢哋只係未消費嗰種產品咧，佢會信我哋嘅。咁同埋 我呢啲真係超級富豪嚟囉。 同埋佢唔同你點講價㗎、啊、即係佢有時講啲嘢我哋會 sense 到佢係咪想我叫我平啲呀，咁我同佢話平啲囉，平20萬俾你好唔好，跟住就會同佢話哎呀我唔係咁嘅意思，我你送啲有用嘅嘢俾我，我送我四條胎俾你好唔好，咁佢 OK 㗎喎，又真係、啊、即係佢會覺得你睇佢唔起我買啲咁嘅嘢，我知價錢㗎，我唔係要你平呀咁樣。咁同埋我通常都教啲伙計就係話嗱，總之佢一買完佢落訂，通常啲人好中，大陸啲人好中意嘅，去睇車展，表示有錢嗰啲人咧就會攞個長方形嗰啲銀包，攝一嚿100蚊紙，即係有一皮嘢10000蚊嘅，攝喺出邊嘅，揸住就入嚟睇車噶啦。咁啊，通常我叫啲夥計就總之先入堂收咗訂，就送佢走啦，唔好再講其他嘢啦，大佬真係，因為越講越衰嘅。咁通常我哋就會點做咧？譬如做完啫，你仲想睇啲咩車啊？譬如我想睇法拉利，咪帶佢去睇咯。跟住你因為你去到法拉利嗰啲咧。哇！啲人係圍幾浸啊，五六浸人喺出面嘅，我唔知啲人圍住喺度做乜嘢。 咪一定啦，個個都睇法拉利㗎啦。 你一入到去咧，譬如一人都識，大家都係同業啊嘛 ，OK？ 就同佢講：喂，我個客啱買咗架咩車喎？喂，好似想睇法拉利喎！哇！即刻開門入去，跟住送埋佢走，搞掂收工。 但係真係唔使試車嘅，好多都。 坦白講一句，你話要試車咧，就我其實我唔反對嘅。我亦都。我哋嗰時都有demo卡嘅，其實真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佢試你首先要睇你係咩車。如果你嗰啲車係買嚟坐，唔係買嚟揸嘅，咁試嚟冇乜意思。咁同埋一個車如果真係賣到幾百萬嘅話，都唔會差啦，係嘛？即係佢哋其實你話去試，咁佢又未必識得試咩叫好咩叫唔好。一你如果你有睇過國優嘅電影都係㗎啦，國內人買唔係要最好㗎嘛，要最貴㗎嘛。 啱。 咁變咗佢哋嗰種心態就會係咁樣囉。同埋佢買返佢都唔會點用㗎，我見佢有時用一年都行唔到3000公里喎、 啊。咁多架返落嚟揸到咩啦。 即係我有朋友嗰時都有一架。 哇真係大開眼界聽你。 佢哋喺杭州用，佢有一架買咗架車都係幾百萬嘅。 佢可能即係屋企連如果咁多車連飛機都有喎，即係隨時係。 啊飛機就好。飛機有人會買，但係就因為飛機而家就唔係咁易攞到牌 咯。OK， 嗱咁啊呢節就 overrun 得好犀利啊，即係又俾人撩啦。咁啊，即係如果問唔緊嘢唔緊要，即係有機會又揾阿 Henry 繼續上嚟，我哋繼續講車啦。但我最後仲有一個問題，真係好想問一問，喂多唔多人買 Bentley 同 Rolls Royce 嘅？ 多， 真係多。 如果呢啲車展做，我諗啊。 我喺上海、北京都唔係見好多 Bentley 嘅，但 Rolls Royce 有見過。 我好坦白同你講，如果你真係 喺邊度要上 有興趣睇呢啲車咧，其實你喺上海或者北京咧，你喺一個地方咧，你每日都會見到，就係去機場，因為啲車係賣嚟招呼客人嘅啫嘛。所以佢一係就去車老細翻屋企，一係就有客嚟去車佢。咁如果用呢個思考模式去諗咧，你想見呢啲車其實好易嘅。 即唔怪得啦， 就係、是、去機場。 我成日去新天地嗰啲，真係可能。 即係譬如你去浦东機場啊，你去首都機場啊，即係你揾啱嗰個 terminal 啦，當然係。即係譬如係國際線啊嗰啲，其實好易見到嘅。 專用通道嗰啲啊，應該啊。 咁就未必嘅，但係佢就大支嘢咁停咗喺度咯。個公安都唔會趕佢走啦。 明白。 因為有啲人買呢啲車連牌都唔想。 係。 一啲人上牌都要畀錢㗎嘛，要畀 10% 購置費㗎嘛，幾十萬都慳返、但係冇人會抄你牌，又唔會有人趕你㗎，因為都唔知你咩料㗎嘛，主要係。 OK， 咁啊一次真係唔夠啊，搵一次我哋再搵阿 Henry 上嚟講車呢樣嘢啦。咁啊即係多謝你再嚟先啦。咁啊我哋返嚟第二節，我哋仲有第二個話題。